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五系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地址房山区延村桥路北，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 全程期待卢沟桥集美7月22日夜宴活动，万款家居名品限时放假折上折，购物12%返现金，再送5%代金券，更多惊喜请电询83866202。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东仙坡镇网户庄村召开乡贤座谈会，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及本村的乡贤人士、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共同为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美丽乡村出谋划策。近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7月17日起，铁路部门在各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的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更多品种口味的餐食服务。7月17日起，乘坐 G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等方式预订，既可以订所乘列车餐车供应的餐食，也可以预订沿途供餐站供应的社会品牌餐食。7月10日，从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2处了解到，涿州至房山供热工程输热主干线工程已进入施工高潮阶段，预计到今年年底，涿州热源将首次跨省进京，为房山琉璃河镇、窦店镇等地40万居民供暖。据了解，涿州至房山供热工程主热源为涿州热电厂，终点为良乡组团洪顺源调峰锅炉房，沿途向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窦店镇高端制造业房山基地良乡组团供热。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医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飘呀飘呀飘。

平淡的明天。小手大手小温暖大天地，大手小手一路走一路牵着手，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 断聚，再回头你不去，从前多么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在流泪。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化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谋。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算斗眼与门边，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娱乐行的人影仍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准卫星没探测出我们已与再见不再认。你下来，我出去，刚再会也心虚，我还记得。

中我是一只飞蛾，永远不后悔。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六八折超值优惠，九五九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11号，中国铁路总公司对外发布消息。7月17号起，铁路部门在各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的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更多品种、更多口味的餐饮服务。首批可订餐车列中暂时没有北京各站。根据铁路总公司方面介绍，乘坐 G、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等方式订餐，既可以订所乘列车餐车供应的食物，也可预订沿途供餐站供应的社会品牌餐食。北京晨报消息，为了保证北京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充足，北京新发地正在加快向外走的步伐。11号，北京新发地和河北沧州盐山县签署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果蔬种植基地和盐山县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项目。这不仅是新发地版图的扩张，也是新发地的一个精准扶贫项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受的喜悦，开拓的豪迈。 最后的要求。分手后，彼此要好好过。我知道，你跌坐在门后，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我们都